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血管的问题啊。记者张主任呢曾经提过说，发病在血管，病变在全身。那所谓的血管出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动脉硬化。 对。那么这个动脉硬化由什么引起哈？您看啊，张老师，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呢，说我有3高4高啊。其实无论是三高还是四高还是几高，其实这个呢，我们在医学上都叫代谢综合征。那么代谢综合征的一个诊断标准呢，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腹型肥胖、大腹翩翩的人啊，这样的人呢，我们医学上就叫代谢。代谢综合征，综合征，代谢综合征，就是说您体内的代谢出了问题了。那么是什么代谢出了问题了？第一呢，就是蛋白质代谢出问题了，然后呢，糖代谢出问题了，然后呢，脂代谢出问题了。那么无论是蛋白质也好，糖也好，脂也好，血脂啊，脂类物质也好，这都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那么人体必须的这些营养素代谢都出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个组织器官都出问题了。就是有三高四高的听众朋友，有的人是尿酸高嘛啊，还有痛风的这种情况啊，那么这几高都出来了，代谢出问题了，同时其他的方面的问题也就出来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会有甲状腺功能的低下、甲状腺的囊肿等等的啊，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就全部都出来了。其实整体来讲，这都是一个代谢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代谢的问题调整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了，可能听众朋友很多问题都解决了。比如说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会觉着我血糖也不高了，血脂也不高了，尿酸也下来了，对吧？哎，然后同时呢，他的这个蛋白质代谢也正常了，就是他的肾功能也好了，肌酐尿素氮也不高了，也没有这种蛋白尿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好，整个状态都不好，所有的指标都是升高的、异常的。那么倒过来好的时候呢，觉得整体都好了。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叫做综合征，对吧？综合起来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器官发生问题了，它是由于代谢异常以后造成了很多器官发生了问题了。那么这很多器官发生了问题呢，最终是什么发生问题了？是动脉发生问题了，就是发生了动脉硬化了。发生了动脉硬化以后，那么各个器官的功能都下降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人就出问题了。那么这个代谢综合征对人体的危害呢是非常大的啊。而且代谢综合征在前期的时候可能不被听众朋友所理解，而且呢症状也不明显，听众朋友呢也没有非常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可能前期呢就是一个肥胖， 然后就是一个血压高，或者是有点头晕头疼啊这样的症状，他可能呢就不太在意这些情况。那么可能到后期呢，他就发现血糖也高了，对吧？哎，这个时候呢也有高血脂症了，对吧？然后呢这个痛风也出来了，尿酸也高了，对吧？然后呢这个肾功能也不正常了，肌酐尿素氮也高了，而且有蛋白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呢去看病的时候呢，就会去看很多科，而且这个时候呢他就不知道从何下手了，不知道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很迷茫，他觉得我去医院呢我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我养生保健呢我又不知道从何来下手，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一种混乱的状态啊。其实这个时候呢这个问题呢也比较容易解决。那么听众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从哪个方面来下手啊？首先听众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呢，首先要抗动脉硬化。哎，抗动脉硬化呢就是抗纤维化，从这个最基础的这个保健手段呢来下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听众朋友就是用了抗纤维化这一种保健的手段，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会觉得他的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都会平稳一些，而且这个痛风发病的次数呢也减少了，这个时候呢自己的信心就增强了。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怎么办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就要用到这个茶叶的提取物了啊，用茶色素。茶色素能起一个什么的作用呢？茶色素在抗纤维化的基础之上，它能让我们的血压、血糖和血脂进一步的平稳。那么代谢综合征的听众朋友，它就是有三高或者是四高啊，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茶色素的这个手段介入进来以后，这个时候呢，它的血压、血脂、血糖就会更进一步的平稳下来。那么如果听众朋友这个时候血压、血糖、血脂都平稳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用这个蚕花啊，用蚕花虫草给我们人体补充够足量的这种氨基酸蛋白质，然后让我们的肾功能提升，那可能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肌酐呀、尿素氮呀就趋于平稳了，而且这个时候呢也没有蛋白尿等等这些的问题了啊。如果这个时候听众朋友还有头晕头疼失眠这样的症状，血压还不好控制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再加我们的雅祥古方，哎，这个时候血压呢就进一步平稳了。那可能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养生保健的手段控制以后，可能听众朋友呢就觉着哎，我现在呢好很多了，可能就觉得以前那么多麻烦的问题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怎么觉得样样都好了，整个人也就轻松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养生保健呢它也是需要这种配伍和组合的。首先呢就是要用这个抗纤维化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养生保健的手段介入进来。那么现在再往后呢，天气啊逐渐转凉的这个时候，那么以前用过抗纤维化的这种听众朋友呢，现在就要逐步逐步的加量了啊。我也谈到过，那么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这个量呢就要加起来了。那么没有用过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介入抗纤维化的这种手段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时机，我们呢就可以来用了。通过一段时间的抗纤维化以后，我们呢再给听众朋友进行一个评估，进行一个健康风险的评估，我们再一样一样的介入其他的养生保健的手段。可能最后呢听众朋友说，哎呀，我以前呢是不断的去医院啊，想解决我的这些问题，但是呢都没有被解决得很好，现在呢通过这个综合的养生保健的手段呢就觉得解决得非常不错了。 其实不管你是一高二高三高还是多高哈，实际上呢它有一个源头，刚才您提到了这些是属于这个代谢综合症啊，既然是综合症，它肯定是多方面的一个器官的这种代谢的失调，所以呢刚才您提到哈，我们要从源头上的抗纤维化啊，这是一个共同的一种这个办法。那么在这当中呢，我们再有一些啊针对性的改善哈，综合来实施的话呢，确实会取得不错的效果。当然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比如说您现在是高血压或者是高血

然后我等于是头半个多月，然后呢给这个咱们这健康节目组呢打了一电话，打了一电话呢，现在我等于是用着这个健康方案吧，然后我大概也有半个多月，然后我现在呢等于就是我以前是睡不好觉，夜里经常性的睡不着觉，我现在呢半个多月才我等于就是夜里能睡好觉了，而且我的血糖也降下来了，在这之前我的血糖是 6.8 空腹血糖，现在呢我的空腹血糖已经降到 5.3 了，所以我的心里呢就是说高兴了，因为我等于是见着成效了，我夜里能睡好觉了，我的心胸呢显得也就开阔了，而且我的血糖又降下来了呢，等于我呢这人好像的性格又变得又那么开朗一点了，不像以前那么好像有些忧郁抑郁似的，不太爱聊天啊什么的，现在等于我血糖也稍微降下点来，我夜里又能睡好觉了呢，等于我心胸一下就开阔了，所以呢我打算呢我坚持那么几年，我就是试一试，我希望呢把我的心血管吧调整一下，给它调整好喽，是这样子。 那这位陈大姐呢，应该说她心脑方面不太好哈，以至于造成呢她都有一些抑郁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她也特别希望能够尽快呢把心脑方面的一些疾病呢调节好。 对，它实际是一个更年期的这么一个问题哈，因为到更年期以后呢，这个女性听众朋友呢，她雌激素的水平会下降。那么随着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下降，这个时候呢，代谢综合征呢就会高发，代谢综合征高发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呢就会同时会引发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呢会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抑郁心理方面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器质性病变的问题哈。那么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是他由于心理的这种抑郁的这种状态，他会感觉到躯体上的不舒服。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这个心慌啊、气短呀、胸闷呀这样的症状啊就出来了，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到这些听众朋友很好的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啊。你看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改善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在这些健康管理方案当中如果再用到这个残花虫草啊来进行补肾，这个时候呢效果呢会更加的好，这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再用一下啊。因为在这个养生保健里面呢有一个女子是七七49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天癸竭行坏而无子，就是说女性到了49岁的时候呢就会闭经，就会体态不那么婀娜多姿了啊，再也不能去怀孕生孩子了，同时呢随着雌激素水平的下降，这个时候呢心血管疾病跟脑血管疾病呢就高发了，就很容易发生动脉硬化，发生急性的心梗啊、脑梗啊这样的意外事件。比如说来了一位30岁的女孩和来了一位60岁的妇女，同时她们都有心慌、气短、胸闷这样的症状，那么那个30岁的女孩，我们考虑这种心梗的风险发病率就比较低了。如果是为60岁的这个女性，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她是一个急性心梗的意外事件了，因为60岁的时候呢，她已经是更年期以后了哈，雌激素水平下降，那么心血管的这个保护的这个条件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她这个心梗的几率就高了。所以这个时候更年期以后的妇女一定要更好的来养生来保健。 其实作为更年期的妇女啊，她很复杂啊，有些可能确实有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当然更多的是更年期这个期间啊，既有心理的又有身体的造成的一些不适。所以呢对于他们的这种诊治呢要特别的小心。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 患者的时候啊，首先是做一些客观性的检查。 嗯， 那有很多人他是客观性的检查指标是正常的，哎，那就是比如说心肌酶哈，他也没有什么改变，心电图也是正常的 ，ST 段没有改变，但是他就主诉他会心慌、气短、胸闷，而且不断的去挂这个120哈，不断的去这种叫120去挂急诊。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适度的心理的疏导，同时呢，补充一定量的这个雌激素，这个时候呢，可能他的症状会好转。但是，听众朋友呢，要记住，您现在的这个症状的好转，不预示着您就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很有可能您就是说，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您的这个就是说，生理上的这些客观的指标就会发生异常，就会发生动脉硬化，也会发生急性的心脑方面的意外事件，它是可以转换的，就是前期是心因性的一种客观上的不舒服，后期呢就不是心因性的了，是客观性的病变造成一种不舒服。所以呢，无论是心因性的这种问题还是客观的问题，都要积极的进行一个干预，进行一个预防。 对，无论是心理性的啊还是身体上的，这个呢是需要去甄别的。所以如果大家呢想有这个健康管理方案的话，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风险评估啊，这点很重要。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能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中药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欲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对于养生保健的方式的选择呢，实际上没有最好或不好，只有说适不适合你，这点很重要。 对，就是说其实医生看病呢也是根据患者这个不同的情况啊采取不同的措施。其实养生保健呢也是一样的。因为同样一种疾病啊，但是在不同的人身上呢，可能他发病的原因也不一样，养生保健的手段也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养生保健呢它也是因人而异，一人一方，先做健康风险评估，然后呢再出相应的健康管理的方案。 所以说呢，一种方式不适于就是一群人啊，所有人。有人说啊，我用这合适不合适啊？实际上要先看你的身体状况哈，适合的话就可以用，不适合咱们用其他的方式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赶快打电话先交流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那近期啊，确实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出了一些健康问题，希望张正主任、贺云主任呢能够面对面的回答他们的问题。 问题啊，但是人数呢过多，无法呢单独约定时间来解答，所以呢定于9月19号上午的9点钟，在环岛博雅大酒店3楼将举办相聚中秋共促健康的一个听众答疑会。那么届时呢，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将亲临现场，面对面的回答听众朋友们的各种健康问题，同时呢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来诉说自己健康啊养生的故事的一些主人公也将面对大家，跟大家欢聚一堂。当然了，如果您想参加的话，只要您到了会场将获得一份健康礼品。但是有一点哈，就是我们场地有限啊，人数呢是有限的，所以呢咱们是额满为止，所以如果你想去的话赶快来报名参加。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4417 8886-4417。好，那下面呢又到了出问题的时间了。昨天呢我们的问题是脑动脉硬化症算不算脑卒中的一种，答案是算，您答对了吗？好，那今天的问题是脑动脉硬化症的主要临床表现有哪些啊，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赶快来告诉我们答案。我们的电话是 8886-4417 8886-4417。 那么我们呢将从9月5号开始呢一直到25号哈，出20多个问题呢，所以呢您赶快来回答，只要您回答5个以上正确，那您就有可能夺得我们的小奖品了啊。好的，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贺云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了吗？还怀疑吗？啊啊啊啊、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